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语第二分第四品第25-2。儿时诸天子复作是念：尊者善现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虽复种种方便显说，欲令意解，然其意趣转深转妙，难可测量。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诸天子，色乃至识非深非妙，色自性乃至识自性亦非深非妙，眼处乃至意处非深非妙。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亦非深非妙，色处乃至法处非深非妙，色处自性乃至法处自性亦非深非妙，眼界乃至意界非深非妙，眼界自性乃至意界自性亦非深非妙，色界乃至法界非深非妙，色界自性乃至法界自性亦非深非妙，眼识界乃至意识界非深非妙，眼识界自性乃至意识界自性亦非深非妙，眼处乃至意处非深非妙，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亦非深非妙，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深非妙，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深非妙，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深非妙，不施波罗蜜多自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亦非深非妙，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深非妙，内空自性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亦非深非妙，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深非妙，思念住自性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深非妙，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非深非妙，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一切陀罗尼门自性亦非深非妙，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深非妙，一切智自性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深非妙。十诸天子复作是念：尊者善现所说法中，不施舍色乃至识，不施舍眼处乃至意处，不施舍色处乃至法处，不施舍眼界乃至意界，不施舍色界乃至法界，不施舍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施舍眼处乃至意处，不施舍眼处为缘所生诸受 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施舍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施舍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施舍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施舍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不施舍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施舍欲流及欲流果，乃至不施舍阿罗汉及阿罗汉果，不施舍独觉及独觉菩提，不施舍菩萨及菩萨地，不施舍三藐三佛陀及三藐三菩提，亦不施舍文字言说。据说善现蜘蛛天子心所念法，便告之言：如是如是，如如所念，色等诸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皆离文字，显不可说，故于般若波罗蜜多无说无听亦无解者。是故汝等于诸法中，应随所说修身故忍。诸有欲住、欲证、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亦因此忍方能住证。诸有欲住、欲证独觉所得菩提，亦因此忍方能住证。诸有欲住、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要因此忍乃能住证。如是诸天子、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应住无说无听无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第二分信受品第二十六。十诸天子复作十念：尊者善现，今者欲为何等有情，乐说何法？具受善现知彼所念，便告之言：诸天子，我今欲为如幻如化如梦有情，乐说如幻化梦之法，何以故？诸天子，如是听者，于所说中无闻无解无所证故。使诸天子寻父问言：能说能听其所说法，皆如幻如化如梦也？善现答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幻有情，为如幻者说如幻法；如化有情，为如化者说如化法；如梦有情，为如梦者说如梦法。诸天子，我乃至见者，如幻如化如梦所见，色乃至识如幻如化如梦所见，眼乃至意如幻如化如梦所见，色乃至法如幻如化如梦所见，眼识乃至意识如幻如化如梦所见，眼处乃至意处如幻如化如梦所见，眼处所生受乃至意处所生受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此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如是乃至欲留果乃至阿罗汉果，如幻如化如梦所见。独觉菩提及无上正等菩提，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十诸天子问善贤言：今尊者为但说我等色等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为一说涅槃，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善信大爷，诸天子，我不但说我等色等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一说涅槃，如幻如化如梦所见。诸天子，是更有法胜涅槃者，我亦说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何以故？诸天子，幻化梦是与一切法乃至涅槃悉皆无二无二处故。儿时舍利子大目连直大藏满慈子大迦多燕那大迦舍波等诸大声闻及无量百千菩萨摩诃萨问具受善贤言：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甚深，如是难见，如是难觉，如是极静，如是微细，如是缜密，如是殊妙，谁能信受？时阿难陀闻彼语已，白大声闻及诸菩萨摩诃萨言：有不退转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所说甚深难见难觉极静微细缜密殊妙般若波罗蜜多，能深信受，富有无量一见圣地，于诸身法能尽圆底，诸阿罗汉所愿已满，于此所说甚深难见难觉极静微细缜密殊妙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富有无量菩萨摩诃萨已于过去多具之佛所亲近供养，发宏誓愿直众得本，于此所说甚深难见难觉极静微细缜密殊妙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复有无量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已于过去无数佛所发宏誓愿种诸善根，聪慧立根善有所摄，于此所说甚深难见难觉极静微细缜密殊妙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所以者何？如是人等不以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极静远离分别色乃至识，亦不以色乃至识分别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极静远离 如是，不以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极静远离，分别眼乃至意，色乃至法，眼识乃至意识，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为缘所生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欲留果乃至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有为界，无为界，亦不以眼乃至无为界分别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极静远离，由此因缘，如是人等于此所说甚深难见难觉极静微细缜密殊妙般若波罗蜜多，皆能信受。十即受善现告诸天子言，如是所说甚深难见难觉极静微细缜密殊妙般若波罗蜜多，非所寻思，超寻思境，其中实无能信受者。何以故？诸天子，此中无法可显可示，即实无法可显可示故，信受者实不可得。尔时具受舍利子问善现言，岂不于此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广说三乘相应之法，为声闻乘、独觉乘、无上乘法，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实地诸菩萨道，所谓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神通盛世，为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勤修行故，随所生处常受化生，不退神通自在游戏，能善通达无量法门，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随所愿乐种种善根，皆能修集速得圆满，于诸佛所闻持正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不忘失，恒居圣定，离散乱心，以此为缘得无碍变，无断尽变应变训变无殊谬变，诸所演说风意未变，一切世间最胜妙变。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三乘相应之法，乃至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神通盛世，乃至令得一切世间最胜妙变，以无所得为方便者，此与何法无所得为方便？为与我乃至见者无所得为方便，与色乃至识无所得为方便，与眼乃至意无所得为方便，与色乃至法无所得为方便，与眼识乃至意识无所得为方便， 于眼处那指意处无所得为方便，于眼处为缘所生受那指意处为缘所生受无所得为方便，与布施波罗蜜多那指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为方便，与内空那指无性自性空无所得为方便，与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得为方便，如是乃至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得为方便。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三乘相应之法，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乃至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神通盛世，乃至令得一切世间最生妙变。善现答言：舍利子，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广说三乘相应之法。舍利子，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乃至广说摄受诸菩萨摩诃萨神通盛世，乃至令得一切世间最胜妙变。第二分散花品第二十七之一。而时天地世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闲坐十年，仅尊者善现乘佛威力为一切有情与大法语，我等今者各宜化作天妙香花奉散供养释迦如来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比丘僧，尊者善现亦散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不为善？时天地士及诸天众作十念已，便各化作天妙香花持以奉散释迦如来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并比丘僧，具受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供养。是时于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花稀充满，以佛神力与虚空中合成花台庄严殊妙亮等三千大千世界。而时善现都斯事宜作是念言，今所散花与诸天处曾未见有，是花微妙定非草树水陆所生，应是诸天为供养故从心化出。时天地士既知善现心之所念，为善现言：此所散花实非草树水陆所生，亦不从心实能化出，但是变现。而时善现于地士言：乔释迦，汝言此花实非草树水陆所生，亦不从心实能化出，既非生法则不名花。时天地士问善现言：达德，为但是花不生，为语法一耳。善现答言：非但是花不生，语法 亦无生意。何谓也？乔氏家，色亦不生，辞既不生，则非色。受想行识亦不生，辞既不生，则非受想行识。言乃至意，色乃至法，眼识乃至意识，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为缘所生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受，亦如是。乔氏家，不识波罗蜜多，亦不生。此即不生，则非不识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不生。此即不生，则非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是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亦如是。使天地事切作是念，尊者善现，智慧甚深，不为假名而说法性。佛知其念，便告彼言：如乔氏家心之所念，具受善现，智慧甚深，不为假名而说法性。使天地事即白佛言：尊者善现，以何等法不为假名而说法性？佛言：乔氏家，色但是假名，具受善现，不为色假名而说色法性。受想行识但是假名，具受善现，不为受想行识假名而说受想行识法性。所以者何？色等法性无违顺故，善现所说亦无违顺。于眼乃至意、色乃至法、眼识乃至意识、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为缘所生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受，亦如是。乔氏家，不识波罗蜜多，但是假名，具受善现，不为不识波罗蜜多假名而说不识波罗蜜多法性。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但是假名，具受善现，不为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假名而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法性。所以者何？不识波罗蜜多等法性，无违顺故，善现所说亦无违顺。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是乃至预留果，乃至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预留乃至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皆已如是。乔氏家，具受善现，与如是法，不为假名而说法性。而是具受善现与天地是言：乔氏家，如是如是，如佛所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乔氏家，诸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但假名矣，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乔氏家，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不与色学，不与受想行识学。何以故？ 乔师家是菩萨摩萨，不见色，可与中学。不见受想行识，可与中学故。于眼乃至意，色乃至法，眼识乃至意识，眼处乃至意处，眼处为缘所生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受，亦如是。乔师家，诸菩萨摩萨如是学时，不与布施波罗蜜多学，不与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学。何以故？乔师家，是菩萨摩萨不见布施波罗蜜多可与中学，不见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可与中学故。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是乃至预留果乃至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亦如是。使天地士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何因缘故不见色，乃至不见一切相智？善现答言：乔师家，色色空，乃至一切相智，一切相智空。乔师家，诸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不见色，乃至一切相智。乔师家，诸菩萨摩诃萨不见色故，不与色学。乃至不见一切相之故，不与一切相之学。何以故？乔师家，不可色空见色空，乃至不可一切相之空见一切相之空，亦不可色空与色空学，乃至亦不可一切相之空与一切相之空学故。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不与空学，是菩萨摩诃萨未与空学。何以故？以无二故。乔师家，诸菩萨摩诃萨不与色空学，未与色空学，以无二故。乃至不与一切相智空学，未与一切相智空学，以无二故。乔师家，菩萨摩诃萨以无二为方便与色空学，乃至以无二为方便与一切相之空学，是菩萨摩诃萨能以无二为方便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以无二为方便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以无二为方便学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是乃至能以无二为方便学预留果乃至阿罗汉果，能以无二为方便学独觉菩提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能以无二为方便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能以无二为方便学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能以无二为方便学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清净佛法。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能学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清净佛法，是菩萨摩诃萨不为色增故学，亦不为色减故学，乃至不为一切相智增故学，亦不为一切相智减故学。乔师家，若菩萨摩诃萨不为色增故学，亦不为色减故学，乃至不为一切相智增故学，亦不为一切相智减故学，是菩萨摩诃萨不为色受色 故学，亦不为坏灭色故学，乃至不为色受一切相智故学，亦不为坏灭一切相智故学。儿时具受舍利子问善贤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不为摄受色故学，亦不为坏灭色故学，乃至不为摄受一切相智故学，亦不为坏灭一切相智故学也。善贤对曰：如是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不为摄受色故学，亦不为坏灭色故学，乃至不为摄受一切相智故学，亦不为坏灭一切相智故学。时舍利子问善贤言：何因缘故，诸菩萨摩诃萨不为摄受色故学，亦不为坏灭色故学，乃至不为摄受一切相智故学，亦不为坏灭一切相智故学？善现对曰：诸菩萨摩诃萨，不见有色，是可摄受，即可坏灭；亦不见有能摄受色，即坏灭者，乃至不见有一切相智，是可摄受，即可坏灭；亦不见有能摄受一切相智，即坏灭者。何以故？舍利子，以色等法，若能若所，内外空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不见是可摄受，即可坏灭，亦不见有能摄受即坏灭者，而学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能承办一切之智。时舍利子问善贤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多时，能承办一切之智也？善贤对曰：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多，能承办一切之智，与一切法不为摄受，不为坏灭，为方便故。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不为摄受，不为坏灭，为方便者，云何能承办一切之智也？善现对曰：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若生若灭，若取若舍，若染若净，若增若减，乃至不见一切相智，若生若灭，若取若舍，若染若净，若增若减。何以故？一色乃至一切相智皆自性无所有，不可得故。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不见若生若灭，若取若舍，若染若净，若增若减，以无所学无所承办为方便故，而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承办一切之智。而是天地士问舍利子言：大德，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求？舍利子言：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于善现所说中求。时天地士为善现言：大德神力，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是说也。善现告言：乔释迦，非我神力，为依持故，令舍利子作如是说。天地士言：是谁神力为所依持？善现报言：是佛神力为所依持。天地士言：大德，诸法皆无依持，如何可言是佛神力

如来真如可得。非如来真如中，受想行识真如可得。非色法性中，如来法性可得。非如来法性中，色法性可得。非受想行识法性中，如来法性可得。非如来法性中，受想行识法性可得。乔师讲，乃至非离一切智，如来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可得。非离一切智真如，如来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如来可得。非离一切智法性，如来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如来可得。非离一切智，如来真如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真如可得。非离一切智，如来法性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来法性可得。非离一切智真如，如来真如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如来真如可得。非离一切智法性，如来法性可得。非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如来法性可得。乔师讲，非一切智中，如来可得。非如来中，一切智可得。非道相智，一切相智中，如来可得。非如来中，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非一切智真如中，如来可得。非如来中，一切智真如可得。非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中，如来可得。非如来中，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可得。非一切智法性中，如来可得。非如来中，一切智法性可得。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中，如来可得。非如来中，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可得。非一切智中，如来真如可得。非如来真如中，一切智可得。非道相智，一切相智中，如来真如可得。非如来真如中，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非一切智中，如来法性可得。非如来法性中，一切智可得。非道相智，一切相智中，如来法性可得。非如来法性中，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得。非一切智真如中，如来真如可得。非如来真如中，一切智真如可得。非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中，如来真如可得。非如来真如中，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可得。非一切智法性中，如来法性可得。非如来法性中，一切智法性可得。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中，如来法性可得。非如来法性中，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可得。乔师讲，如来与色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受想行识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色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受想行识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色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受想行识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色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受想行识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色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受想行识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法性与色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受想行识亦非相应，非不相应。 如来法性与色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受想行识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假使假，如来与离色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受想行识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离色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受想行识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离色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受想行识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离色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受想行识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离色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受想行识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法性与离色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受想行识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法性与离色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受想行识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假使假，如是乃至，如来与一切智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一切智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一切智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一切智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一切智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法性与一切智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法性与一切智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假使假，如来与离一切智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离一切智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离一切智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离一切智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真如与离一切智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法性与离一切智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法性与离一切智法性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性亦非相应非不相应。假使假，舍利子所说是与一切法非即非离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神力为所依持，以无依持为依持故。卷第426。